众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成都，中国休闲之都，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。西汉时已成为中国六大都市之一，建成2600多年来不曾迁址，不曾改名。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探究这座城，和这座城相依为命。人物空间专题人物访谈，城市的温度，栖居的态度。王亥，成都人，四川美术学院7、8级毕业生，后赴香港，成为香港第一位职业画家，最早在香港电台开设普通话节目的人，以及香港私房菜泰斗。回成都后成为建筑设计师，代表作品崇德里旧房改造项目，以建筑探寻一个城市的回家路。人物空间，城市的温度，栖居的态度，专题访谈，您正在对话的是王亥。在建筑设计师、餐厅创办者、主持人和作家之前，王亥最早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画家。他是四川美术学院著名的7、7、7、8级毕业生，同学当中有很多在当今美术界响当当的人物，比如罗中立、张小刚、程从林、周春芽、何多林等人。在入学第二年，王亥的作品《春》就夺得第5届全国美展二等奖。 王老师，听说您当年是美术神童了。 其实画画本来是一个人的天性，但是呢，有一天我父母突然发觉我能画画，下定决心要把我培养成一个画家。其实在那个年代，只是想给自己的儿子找一个职业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天分，可能还是有的天分吧。开始画毛主席像，所以在成都就画得很出名。因为我大概就12、13岁吧，就画很大的像，而且都是公共空间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了成都的神童。 那所以顺理成章的就考美院了。 我就只能考美术学。其实到了我10几岁以后，我就不太喜欢画画了。我觉得画画是个自苦，说负责剥夺了我很多生活的应有的乐趣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转入文字。其实我一生里面特别喜欢的是文字，所以就看很多书。其实因为我是小学2年级文化革命，然后中学也没有去，那个时候学工学农。到了70年开始恢复高考的时候，我就只有一个可能，就考艺术院校。是因为艺术院校是没有数学的，因为我的数学就等于零，我连99表只能背低位数，所以我就只能考美术学院，就唯一选择。但我进了美术学院，我第二年就79年我就得了全国美展二等奖。那个是我们学校30年代末到我才开始得了二等奖，得奖的效应很大的，就变成了青年艺术家，所以我就可以不上课了。所有人都觉得你该毕业了，所以就我后面这3年又开始转入文字，我就开始写小说。那个时候小说也是属于地下文学的部分吧，那个时候也没想到要出版，所以我就写了3年小说。 写3年小说，写的什么内容呢？不出版写给谁看呢？ 我们有个文学圈，就每个大学。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80年代有一本书挺有趣，我看了挺有感触，就是叫我的故乡在80年代，就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乡，在80年代，那个时候的文学氛围是很好的，就每个大学都有 除了中文系之外，就还有各种各样的人，包括那个时候的诗歌运动，包括那个时候的现代美术运动，包括思想运动都在开始。所以我写的小说有很多读者，跨校的，校际之间就会交流。写的小说除了写给自己，也写给我们那代人吧。 然后从一个画家就变成个作家， 对， 然后从美院毕业的， 对，从美院毕业。比如说四川美院就只有一个文学系，文学系只有一个文学专业，不是文学专业只有一个人，就是王海。 那毕业以后也没有从事跟美术太相关的东西，没有当一个职业画家。按说您这个道路很顺啊，一个美术家的前途已经是星光大道的感觉了。 对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没挑战性。其实我一生里面就觉得一样东西如果太顺，我就不喜欢这个事儿， 就太容易了， 太容易了。对，而且我画画是一生里面很宿命的一种东西，就我一画画运气就好，一画画就成功。但是我每次成功都会丢掉画画，我就要干一件我没干过的事儿。我大学毕业是因为有服从分配嘛，所以我就办了个美术班，但是也是个职业特征。于是因为一篇文章，我就没写小说，就是王蒙在读书上写的一篇文章，叫《中国作家的非学者画》。对，那篇文章可能王蒙写都忘记了。有一次我在香港碰到王蒙，在一次讨论会上，我说你曾经影响我一生的一个部分，他很诧异的帮我看，就说影响你什么。我说你有一篇文章就是中国作家的非学者画，因为他是在总结49年之前的中国作家，包括茅盾啊，包括陈爱宾嘛，包括老舍，你都是可以在大学登堂讲课的，但是49年以后的作家都不是学者，所以他没办法在大学教书，所以这个是个问题啊，只是提出个问题。但是我那个时候20多岁嘛，觉得生命大把，所以我就说那我不写小说，我先当学者吧，再写小说啊。于是就苦读了5年书，就 扼杀了一个作家生命 呢。历时5年苦读书，我先当学者，当完学者以后再50岁再写小说吧。当时就这样想的，就那么简单。到了87年我去香港。 为什么去香港？突然去香港，在成都好好的。 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，第一就是有个大的背景，所有人都想出去，但我老婆也在香港嘛，她比我早去，所以就我也不得不去。 我看很多文章说是为了爱情去的香港， 好像假的有，但是差不多吧。但是我觉得不是完全是为爱情，是为了走出去看世界 啊。 那个时候我们那代人的，好像每个人都想走的一条路，然后到了香港。我才突然发觉我一无所有， 会画画啊？ 对，只能画画。于是我就拿起画笔，你猜我到香港的第一个月我就挣了3万块，因为画画的原因。然后结束就这样，我就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。所以我一生也没打过工，每分钱都画画挣的，然后也很自由。 这太难了。 对，香港当时是非常难的，但是我成功了，所以我就成为一个。 怎么成功呢？为什么您就成功了，人家都成功不了呢？ 其实我自己觉得，就是因为我不喜欢画画，所以我能成功。其实当你喜欢一样东西，它会执迷 啊， 或者它会成为一种障碍。你太喜欢，你就会因为喜欢而找不到一个客观的角度或者客观的一个距离。是因为我不喜欢，所以画画是至于我是一个工具 啊， 所以我非常客观的去对待画画。比如举个简单例子，我分析一下香港啊，香港没有职业艺术家，为什么没有？我就会分析哪一种画可以使我成为职业艺术家。第二，香港缺什么画，我去补这个位吧。所以很快我就成功了。 其实那会儿已经展现出您的商业头脑。 除了商业头脑之外，一个就是距离感，就是他客观的面对有一种工具性的东西， 就是太喜欢了容易陷进去。 对，容易陷进去。所有很多艺术家都是因为太喜欢而陷进去，所以他很难成功。我因为不喜欢画画，所以我就很容易成功。而且最关键就是我已经经过了苦读了，我已经成为一个准学者了吧，尽管还没有写出一篇学术文章，但是因为分析能力和思想力，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怪的。我有一次跟别人讨论，就是因为我读书读了太多，也许对一类人来讲就是书呆子，或者就成为特别能思考的人，但我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方向，我变成一个特别能思考的人，所以我很快又在香港成为一个文化人，而且是文化人里面是个意见领袖，然后又所以在香港电台做节目，而且我是第一个开了一个普通话 时段的人，就在香港的广播室里面，其实我很有位置的。 嗯， 然后后来就香港电台就变成了一个普通话频道，最后变成普通话台。 您是第一个在香港用普通话来开节目的人。 对对 对, 对，一个青 台。是哪一年的时候？ 是1995年，1995、1996、1997，我做了3年的广播节目。其实我挺喜欢做广播节目。 嗯， 我是对着那个麦克风就特别上进的人。每个礼拜出一个话题， 一周一期， 对，一周一期叫非常话题。 嗯， 但你这个礼拜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这个话题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每天会看3份报纸，我试图去选一个比别人忽略的东西。 嗯， 但是你讲出来以后，它有个内在的一个东西摆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上，所以它就非常话题了。变成我最得意就是全讲的是表面上看不是非常的东西，于是讲的非常，就这个是个技巧。我也得力于我读书，也得力于我的思考，或者我叫思想力吧。有新的思想是不能生产的， 嗯， 我的思想是特别有生产力，所以我把它称为一种思想力。 思想力， 对， 就是有生产力的思想。 对对，所以我这方面特别能干。这个就因为这个原因， 嗯， 后来我又开餐馆，后来我又做设计，后来我又做很多成功的商业项目，其实可能都来自于这一点。 嗯， 就我特别能构思这个东西， 嗯， 而且能发掘市场缺乏的东西。表面上所有人认为我是落不着地的，但是我就把它落地了。 王亥，成都人，四川美术学院7、8级毕业生，后赴香港，成为香港第一位职业画家，最早在香港电台开设普通话节目的人，以及香港私房菜泰斗。回成都后成为建筑设计师，代表作品崇德里旧房改造项目，以建筑探寻一个城市的回家路。人物空间，城市的温度，栖居的态度，专题访谈，您正在对话的是王亥。王亥说，他做成了别人做不成的事，他让很多看似飘忽的概念落了地，除了得益于他的思想力，还有他15年做餐厅锻炼出来的执行力。 因为餐馆无论巨细都是细节，自认为这个餐馆的15年对我训练很厉害。 这个是一个让人挺费解的事儿，就是您之前做的哈，画画也好，做广播电台的思想类的节目也好，基本上都还是跟文化靠边的东西。 对对， 突然那么接地气，蹭一下， 对， 做餐馆是私房菜。 对对， 这个是怎么想起来的？ 我是做一个最有思想的餐馆，所以这个餐馆就成功了，因为它卖的是思想。 怎么叫有思想的餐馆？ 因为我提出了一个作者性，我觉得餐馆如其人。当时香港是在97金融风暴以后，香港就所有的行业都面对一个衰退，然后特别是餐饮业。因为香港是两极分化，就是要不然就是国际连锁，要不然就是香港的那种酒楼， 嗯， 然后要不然就是街上的地摊，就它没有一个小餐馆文化，也没有一个高级餐馆的概念， 嗯， 其实香港都流于大众消费，你最多到5星级酒店、6星级酒店，那个也不是一个有个性的餐馆， 嗯， 所以我是要做一个有个性的餐馆，是按我的方式，是反餐馆的概念，但我就成功了，做了个很成功的餐馆。这个餐馆就在于反餐馆，这个反餐馆就是反所有市场已有的餐馆， 都跟人家不一样， 都跟你别人不一样，所有的游戏规则由我来定。最后我找到了我的消费者，找到了我忠实的客人，然后我就非常成功。 嗯，您的有些规则是真的是挺个性的，挺匪夷所思的，有人听起来。比如说 我老婆吃多咸你吃多咸，因为她是作者。 嗯， 我老婆吃多辣你就吃多辣， 夫人烧得一手好菜。 对对对，所以我们那个餐馆就是因为他姓王， 嗯， 所以他是高度个性化的。我们那个餐馆连客人都连一碟醋都不敢要的，我说如果你要碟醋你就破坏我老婆做的菜， 嗯， 如果你吃饭一定是醋，要吃醋这个 味道，别上这儿来， 那就别上这儿来， 嗯， 就是因为太过性，所以他特别受欢迎。所以这个餐馆就很怪，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的商业游戏规则，但是有一点，你必须符合一个餐馆的标准，就先达标， 嗯， 再非标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以后我做的所有项目都是先标准后非标准，就我在厨品，我老婆能保证每道菜都做得好，因为是她喜欢做的菜，她 他有心得的菜， 嗯， 于是他就做得好，他是用心去做的，这又保证了就味觉的过心，或者他对这个菜的特殊理解，这个就解决了厨品问题。第二就是这个环境由我来设计的，我的服务的标准是由我，所以它的环境、服务和出品这三者都是完美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就开了个特别奇怪和特别出名的餐馆。 就你每回都是反其道而行之。 对对对。 但是呢，还就能成功。 对对对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思想力很重要。其实我还是回到这个一个基本概念，你就有思想，你能做很多事儿。我觉得有些思想是有生产力的， 嗯， 包括我这种反餐馆，我对整个餐饮的分析，然后 这也不是平白说我要叛逆，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， 对对对， 这是基于大量的现场的 对对对。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商业逻辑就是，香港是700万人口的城市，那个时候，然后香港有200万外来人，那么就算起来是差不多1000万人口，1000万人口里面，我只需要里面的1万人。我在里面挑1万人出来， 嗯， 作为我的客人，那么我一辈子都住不完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商业逻辑如此简单。 您看，您之前画画得了奖了，就觉得没兴趣了；写小说写3年，一看做学者更有趣儿，就把小说撇一边了。嗯、做餐馆做了15年，坚持这么长时间，那是为什么？ 我觉得 没烦吗？不是做2-3年，以您的个性，觉得这事儿太容易了。这个时刻不用我去上，我自己就来了。 你不知道那个满足感有多强大，就是你送走每一个客人，有我们餐馆有人吃苦的，哎呀，每个人都感谢你，别人给了钱没给少，而且给很多小费，他还感谢你，那种你知道那种的满足感。因为一切人在我们餐馆来吃饭都是被我操控的，我用一套游戏规则把他们变得，他们觉得英文叫 missing， 嗯， 你问老外 太神奇了， 就你觉得怎么样，他会答，他用一个惊奇和意外，那答出来不是说好 good 或者是 very good， 不是，就 missing。这句话讲着老外是那种赞美是很意外的。然后我老婆每次出来都会像谢幕一样。对，我们是小餐馆嘛，只有36个餐位，就他每天晚上都在完成一个仪式化过程，你觉得特别满足，而且每个人都给了你钱，你每天数到现金的时候，你觉得哎呀，这个日子真滋润，就这样。而且我会精益求精，我是个处女座嘛，就是所以特别认真的去做每一件事，所以这个餐馆很完美，每个人会为你这个完美买单，而且别人会感激这个完美的时候，你的感动是很例外的。 所以我理解最重要的不是个性，其实是完美，在完美基础上的个性才是真个性。 对对对，可能所以我 如果光讲个性，你要是没有完美的前提， 对对对， 就该打起来了，我觉得 对对，就该关门了。所以就我们餐馆里有比如我举个例子，有一次有一个男的带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进来，因为我们是住2人、 嗯、 我们的餐馆是很奇怪的，在香港也是绝无仅有的、 嗯、 就是我们一年会放2个月假，然后我们只住晚餐，然后我们星期天休息。我觉得餐馆别人觉得有点像行为艺术，我觉得我们两夫妇过得挺好，就所以才能坚持15年。 对，而且听说很多美食家都是您的 各种各样的人。其实我们餐馆因为太出名在香港、 嗯、 就好像没吃过的餐馆就起码来一次吧，所以就这样，所以我们就住了15年。到了15年之后，我太太也都厌倦了、 嗯、 我开始厌倦了，因为我开始跨到设计，但也是偶然的原因，就一个房地产商叫我来做设计。 嗯， 他 为什么会叫您来做设计呢？ 第一，我融入香港的主流社会很好。第二就是、嗯、因为香港是一个地产王国， 嗯， 你喜欢买房子卖房子，那就一定是非常熟悉这个游戏规则、 嗯、 所以我在中环住了差不多10几年吧，买卖可能就5-6次房子，但每次非常成功，所以那个房地产商觉得我一定能操盘一个房地产，我是被憋回来的，我就开始做设计。然后就这个房地产刚好是中国的公寓式的住宅向别墅转变，将近10几年前了，所以就刚好在成都地区刚好别墅还很少的时候，他们住个整个别墅项目，所以就我来做的是操盘。我为那个项目付出了4年的代价，就做了非常好，然后我就这4年都是总监，就是从营运策略、市场定位到设计风格，到每一个细节， 嗯， 我做得很好，给他们做的，所以就我就从那儿开始跨到了，彻底跨到了设计。 您很喜欢能够把控一切的那种感觉。 对对对，我自己是，我做一个项目，其实我是个项目设计者，或者是个内容体的提供者，所以我经常是从商业模式开始构思，然后再到设计，再到设计和它的配合，然后到市场的定位，然后所有东西都要做完，从零开始一直到全部这个项目做完。我差不多做的所有项目都是这样，这个性质，我不可能做一个单一的，比如这个项目的某一个部分我来做，我是做不了的。就必须从头开始构思。比如我这次建筑，房地产项目，基本上就是去房地产化，去销售化，然后最后变成一个知识性产品，别人都觉得吓住了，你要住到一个房地产里面，但是很成功。 那就回成都定居。 对，后来我觉得 是哪一年的事？ 就应该是。5-6年前， 五六年前， 对，所以我就开始，我觉得，我如果是离那个端盘子越来越远的话，我就应该结束了。所以我就把这个餐馆卖了，我就结束了。 这也是因为是完美主义的一个要求。 对对对，我觉得没有我的餐馆就不是我的一个餐馆，因为它是个性的，它是跟一个人有关，所以我就结束了，我回来了。我就做的第一个项目就崇德里。 所以您做了崇德里，您自个儿也住在这儿。 对对， 觉得没有您在的崇德里也少了点什么。 对对，我觉得我从策划崇德里到设计崇德里再到完成崇德里，我就没有离开过崇德里，除了我出差，我们酒店住满了，我会在其他地方，其实我家离这儿只有5分钟。我有10年没有，我住了10年酒店，我的家从买楼花到预售，然后装修完然后进去，我只回去了我家15分钟。我回去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讲，我挺尴尬的。我老婆说我太尴尬，我说啊，拜拜了，就抽了一支烟就走了，就这样。我就很怪的，我是个酒店客，我已经住了10年酒店， 这儿满了，您也不回家？ 对，我发觉我根本就回不了家，我就是个酒店客。我要住一个不属于我的地方，我很陌生，他的所有服务都公共化的，我就这样一个人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。我老婆也挺能理解的。哎呀，他就是个酒店客，因为我们家不是酒店，是个家。 他在家里住。 对。 您在酒店住。 对。 他能这么容忍你？ 对，他就这样，他就觉得我就这种人，存在感比存在重要吧。就是我知道我老婆在5分钟之外的地方就行了。有时实际的存在挺没趣的，存在感挺优美的。 您喜欢您自己现在的样子吗？ 不喜欢也没办法。就我只有走下去。 我觉得您自己是很喜欢的，我的感觉。 但是早晨起来会很惆怅。 惆怅什么呢？ 有时很沮丧，很伤感。 怎么会呢？ 好累了。 在别人看来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成功。 我62岁了，我昨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是教师节出生的。我每次都说我拖住沉重的身体又开始新的一天，但是到了新年我又觉得挺有乐趣的。哎，到了早晨又开始惆怅。人生挺奇怪的，到我这个阶段应该退休了，怎么还那么弄着自己，哎呀，琐事缠身，各种各样的事儿。我又特别喜欢发现一些新的点，又去构思一些新的点。哎，反正挺累，真的挺累。我晚上还要讲事儿。 那就退休呗，不能忍。 我退休我又不能像大妈，像大叔一样跳街舞。 对呀，又觉得退了休好像没处使劲儿，没事儿干，又觉得没有存在感。 对，我觉得他挺矛盾，人生也许就是矛盾吧。没有矛盾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吧？人生可能是这样的吧。 接受我采访的时候，王亥的一个朋友一直在旁边等他，已经是夜里11点多，而为了保持那份安静，崇德里是10点要关灯闭店的。王亥点了根烟，和朋友出了门，去了街对面，那里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书店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王亥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。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，明天见。 人性的挣扎，灵魂的思辨，情感的洗礼，理智的回归。